OK，时间到，我们就开始今天主日学。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主日早上这段时间，求你帮助我们善用这段时间，求你教我们不要枉费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也不滥用，也不将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媒介视为理所当然。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OK， 今天是第16课，关于试探的后半段。关于试探，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想法？或有没有什么概念需要厘清？之前提到那个，特别是关于试探，可以从两大方面来看，外来的试探和出于内在的试探。有一个作者有提到一个概念，就是外来的试探，本身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中立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好也不坏，这是什么意思？大家对这个概念 OK 吗？它是成为试探，成为让你犯罪试探，是因为它经过你的评估，然后你落入它的 proposal， 落入它的提议，受到它的诱惑。OK， 但试探本身对受试探的人来说，尤其是外来的试探，在你的心智，你的心智还没有做决定，我要接受或不接受之前，那个本身是，不好也不坏，简单的来说 ，OK。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想法？OK， 今天这个段落是关于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魔鬼所扮演的角色。OK， 说除了我们自己的心之外，撒旦是试探的另外一个来源，这当然从第一个试探就可以看得出来。这在224页开始。Thomas Watson 说，撒旦从来不会在人的面前摆一道人不喜欢的菜。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是怎么理解 Watson 这句话？撒旦试探的目的总是要叫人离弃上帝、背弃上帝、背逆上帝、违背上帝的旨意。但是他的 proposal， 他摆在人面前要人吃的菜，他不会摆到你不喜欢吃的菜。所以撒旦所提出的提议 proposal 试探总是导致最坏的结果，但是那个试探它本身很可能是，应该时常是，因为撒旦不是笨蛋，应该往往就是好的东西，这个好是有一个引号在上面。譬如说撒旦试探我们主的时候，他说如果你拜我，世界上的什么荣华富贵荣耀都归给你。就我们的主来说，世界上的荣耀是好事还是坏事？ 你只看这个荣耀当然是好事，他最终也得到所有的荣耀，天上地上所有的都要归荣耀给他，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他，那荣耀本来就是他的。所以在这里这个意思就是这个事是好的，但是用我们习惯的用词，用不对的方法，在不对的时机之下，在错误的处境之下，这就变成最不好的事，本来好的东西。 OK， 所以撒旦的试探时常是，不是时常，应该是总是用这种形式出现的。健康财富可否是好事？就本身来说是好事，但是如果你要舍弃上帝而得到世上的健康财富，这就是最坏的事。哎，这一类的逻辑。好，所以撒旦的试探是总是，他绝对不会拿一个你不喜欢的东西来试探。他说来自撒旦的外在诱惑或加强源自内部的试探， right？ 所以这叫做内外夹攻吗？ right？ 内外夹攻，我想我们可能都有经历过这种，有的时候也许你没有办法很精确分辨这试探是从外面来的还是源自你内心的，但是你可以很清楚分辨出来，来自你内心的那个源头，不好的源头，你不能否认它的存在，你也非常清楚意识到同样的也有外来的试探。 OK， 但是这里有提到一个，不管撒旦他的试探再怎么有力，有很多基督徒时常会讲撒旦的工作，时常会说我们要抵挡撒旦，确实是如此，但是有一种倾向就是似乎归于把所有我们身上所遇见的问题，我们生命中所遇见的困难，所有我们的跌倒，我们的软弱都归咎于撒旦，这也不完全符合圣经。因为我们之前所看到，在撒旦没有之前，我们内心就已经充满犯各种罪的种子和能力了，也实际会犯各种的罪，那撒旦确实会加强这种倾向，也加强这种罪行的严重性。基督徒如果习惯或喜欢将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撒旦，可能并不认知到一个事实，就是撒旦不管再怎么有力量，他的力量仍然是上帝容许他暂时有的力量。你可以说他的力量是一个已经被打败的仇敌暂时让他拥有的力量， okay。 或者他临死前挣扎的那个力量， okay。 是一种受到至高掌权的上帝所限制的力量。认知这一点，也许我们就可以比较合一的看撒旦的试探。我们面对撒旦的试探并不是束手无力，我们不会愚蠢的以为我们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去面对撒旦，但是我们也不会妄自菲薄的以为我们面对撒旦是就是束手无策的。 OK， 所以我们现在是要看225页，作者提到说撒旦其实并不是很聪明的，但也许我要讲他虽然不聪明，但是就智力而言，上帝的确赋予他的智慧往往是高过我们的智慧。他应该熟悉比你我都熟悉经文。所以他虽然很笨，他的智慧却高过世界上最聪明的人。这其实就是关乎上帝起先创造 创造万有，包括撒旦和天使，他们的上帝的形意就是这样子。但这对我们来说并非一个亏缺，只不过是上帝他的命定，就是这样子好了。因为最终我们要得到的，我们只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怎么讲，我们只是比天使暂时小一点。他当然是指希伯来书作者在第二章引用诗篇，指的是我们的主基督，但是他作为我们的头， right? 他的结局如何，我们将来也要得到他那样的结局。所以面对撒旦，我们需要有合一的自我评估，合一的看他，合一的自我评估。他的神的美善使魔鬼成为抛光师，而他这个他是指撒旦或者魔鬼，本来打算要做破坏者。这句话意思是什么？是在225页。这是我刚好我应该是我这个月在读的 Charnock 的上帝的存有和属性的第九章，最长的一章之一，180几页，讲上帝的智慧。其中有一大篇讨论上帝为什么容许罪，容许撒旦。所以是上帝的 goodness 美善使魔鬼成为抛光师 a polisher， 这什么意思？但是魔鬼他本来打算指他没有要抛光我们，他没有要他的用意就是要破坏我们。他的用意他其实就像一个知道自己的命运是如何的人，但是他到最终的结局之前，他尽量拖更多的人与他一同下水或下到深渊的，那就是撒旦。对，也许顺便一提，如果一个人毫无得救的盼望的时候，他的确会坏到最坏的程度。但是幸好，人没有一个人是像撒旦那样子是确立的毫无得救的盼望。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当一个人一个鬼他已经毫无得救的盼望的时候，毫无悔改的希望的时候，他唯一的路径就是坏到最底。 OK， 所以是上帝，所以魔鬼的作为再怎么坏仍然是在上帝的什么，不是出在上帝的旨意之外。这也许对我们来说很难接受或很难完全的理解，但是按照圣经的启示你必须这么说。魔鬼坏是上帝容许，在上帝的规范之下容许的坏。我想那个约伯记就是最明显。你看我的仆人，可是上帝容许魔鬼对约伯做尽坏事，但是不容许他夺走约伯的生命。 OK， 所以有这个认知，加尔文就告诉我们，就应该帮助我们更积极更进前的装备自己。其实在这里讲就是说，我们会说更积极的使用上帝所赐给我们一切恩典的媒介。因为上帝的应许是什么？没有一个试探是超过我们能力可以应付的，因为他会赐给我们恩典是足够我们用的， right？ 这是上帝对我们的应许。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坐在这里等着恩典从天上掉下来，因为这是上帝的应许，乃是既然上帝应许，我们就采取行动夺取恩典，因为那是上帝利益要我们领受恩典，使用恩典，运用恩典来抵挡罪的必要做的方式手段。 OK， 好啊，到目前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OK， 225页就是下面那一段是讲到魔鬼的，他很狡猾，谎言之父。那个魔鬼说谎的方式，还记得从一开始他说谎的方式，他不会告诉你一个你马上可以分辨出来的谎言。哎，如果魔鬼直接对夏娃说，上帝不让你吃任何树上的果子。那你一听出来就是谎言，所以魔鬼的谎言总是很高超的，那才是最可怕的谎言，也是我们其实基督徒时常，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们是任性西敏准则，而且还蛮认真看待我们的大要理问答，其中大要理问答对那个第九诫命的解释是非常具细民意的，所以我仍然会惊讶，就是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会认为自己没有说谎。因为他说的话并不全然是谎言，其实这种谎言，就是只说了真理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你该说没有说出来。很多人说，那我没有说谎啊，我只是没有讲另外一个部分，这一类的，这个才是最可怕的，魔鬼用的谎言。所以这种试探是很可怕的。好，那我们继续看226页呢。他这边有一句话，他说试探有大小，但是即使是最小的试探，我们也许会落入一种方法，我们这个我自己来对付就可以了。但这边他作者提到一个什么，他说想要用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方式、自己的powers 来对付试探，是那就像用一个什么没有用的牙签。 OK， 但是我们真正需要，无论你面对试探是大是小，唯一一个可以对付试探的不是你的牙签，而是那一切两刃的剑，就是上帝的话语。 OK， 他这边也提到说魔鬼的试探，他的瞄准，他的那个准心总是瞄准我们最脆弱的地方。我们最脆弱的地方也往往是我们自己认为那里 OK 没有问题的地方，不是吗？ OK，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他这边有提到一个名字，阿基里斯，那个是 Achilles Heel， 他是应该是一个希腊神话的一个人物。他全身最脆弱的地方是哪里？是他的脚踝，脚 Heel 是脚踝吗？脚跟这个地方。所以英文的用词就是说，一个人最弱的地方就是他的 Achilles Heel， 亚基里斯的脚跟，那个就是他。如果你要攻击一个人，你就要攻击他的弱处，那是所以大概是这个意思。那魔鬼攻击我们也是，他就是挑，不管你哪里最弱的地方，他就瞄准那个地方攻击。OK， 也许如果你脾气不好，他会兴起各样的环境给你很多发脾气的机会。如果你在情欲上面特别面对试探，也许他就特别会兴起，他环境会让你看到很多你不应该看的东西。如果你特别爱钱，然后就有很多贪财的机会。 I don't know， 这样子、yeah. 好、而且魔鬼的攻击他、It's desperate， 就是那种 desperate 的意思，就是那种已经绝望，然后就放手一搏，然后他已经就是那种，因此最可怕的攻击就是那种敌人已经没有盼望了，就放手一搏，反正都是一死的那种，是 kamikaze 吗？自杀式的，你反正就是他在这边用的字是不屈不饶的试探，不会停止的。你甚至可以说，反正没差，对魔鬼来说。他定义要毁灭我们。Watson 在这里又讲说，魔鬼的承诺总是最好的，但是你实际从他手中得到总是最坏的。所以这边有一位清教徒，我并不熟悉他 ，John Geary。他把基督的生命形容成一场战争，这应该是我们很熟悉的概念 ，right？ 我们会说，在地上的教会定义就是在征战中的教会 ，church militant。在地上的教会，如果是真的耶稣基督的教会，定义上没有一个是得胜的教会，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让我会最忧心我们在美国的弟兄姐妹，就是现在似乎在美国的信仰好像就是一种idolatry of the triumph， 要得胜的那种偶像崇拜，什么事情都要得胜，而且是要眼睛可以看得到，我现在就可以经历得到，可以向世界宣告的那种得胜，赢了。但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 ，Gary 在这边讲，他说就是一场战争，而且这场战争我们一定会打仗，在地上我们往往是似乎就是败退的。Okay. 最终的胜利不是在地上。因为还记得基督是怎么样以什么方式结束他在地的生命，他高举起来，人看到的是什么，而我们就是要仰望这样子的基督以得到胜利，但是也认知就像他一样，我们的胜利不是在地上，是在天上。忍耐的人才是征服者，得胜者不需要忍耐。okay. 在试探之中，撒旦要我们称恶为善，称善为恶。Okay. 这个我觉得我们时常现在基督徒那种，尤其是有一类的用词，就是拓展上帝国度，为上帝做工，什么事情其实都是你满足你私欲的事，都可以说包装成这是国度工作。I'm so sick of it. Okay. 父母的溺爱，父母的失职，然后基督徒父母会把所谓基督徒父母，我们要用恩典对待年轻人。Okay. Yeah. 把善说成恶，把恶说成善。黑说成白，白说成黑，是撒旦试探的一个特征。Okay. 贪婪是节制，堕胎是自我护理，懒惰是休息。OK， 利用好人，做好人，撒旦特别利用这样子的人。OK， 他甚至这边有甚至提到辛勤的工作，这个都可能成为一种罪，一种试探。如果他叫你忽略你的照顾你的家人 ，OK， 等等等等，而我们的家人也可以成为我们的试探 ，Right？ 我家里有很多事，我总是要处理家里的事，就看你守主日嘛，你怎么守主日？大多数不守主日，尤其在一个教会，如果有教导守主日的，很在意守主日，大多数的那个理由，听到的理由，其实都是正当的理由啊。就像努力的工作是正当的 ，right？ Okay. 好。这边227到228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228第228页就提到说，我们怎么样具体的对付试探，就是祷告。那我们主非常明确的命令，你们要警醒祷告，免得落入试探，就这样子，就这么简单。他自己为我们做一个最直接的示范，在客西马尼园子里面，你看他面对最大的试探的时候，他是如何努力的祷告。没有一个人祷告像他那天晚上在客西马尼祷告。OK。OK， 这个段落不住的祷告，OK， 所以我们刚思考这个试探，尤其是这个魔鬼的试探的不屈不饶的 relentless 的这种试探，在这个认知之下，保罗要我们不住的祷告，应该就没有那么奇怪了吧？哎，不住的祷告才比较奇怪。好，我们继续看下一个段落好了，229页，世界上的危险 （worldly danger）。这个段落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问题？So worry, danger， 譬如说这个情欲的试探，眼目的试探，这个情欲上的试探，那个种子是在我们心里的，但是外来的因素会，欧文的用词是使他们混合、结合、合并。我们肉体的欲望与世界是彼此的好友，他们互相激励，彼此喂养。所以他在 Jones Mark Jones 在229页的最下面这一段，他说：“ 如果我们诚实的话，就应该要承认我们非常爱这世界，而且也能够感受到这个世界的诱惑远比我们愿意承认的要多得多。按照本性，我们都自视过高，我们都没有按照合一的看我们自己。他这边想说，想要传扬自己的名，用巴别塔的例子。那巴别塔的例子，那巴别塔其实在我们每个人心中。所以这个追求荣耀，我们之前有在之前几课也有讲，用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尤其现代人是在网上。他在这边讲到一个，他说我们很喜欢头衔，哎，他说总裁、博士、主席等头衔，你会看到有些牧者他的头衔是 Reverend Doctor。Reverend Doctor so and so， 有些人的那个 Doctor 是，好吧，教牧博士。I don't know， 我认为神学博士现在真的是很，因为我看过太多神学博士，一篇好的道都讲不出来。而一个神的仆人如果不能讲一篇好的道，说实在啦 ，it's kind of worthless。有些人会强调这个头衔，我们就用我们熟悉的，就是在教会的处境之下，讲自己是牧师博士，那博士只不过是教牧博士。我说只不过是教牧博士，因为我认为那个 it's not a PhD， alright， anyway， OK， 还有些人呢是荣誉博士，但是他还是要把它挂出来，某某某某牧师荣誉博士。又有些人更奇怪的，要做荣誉牧师。Why not servant, 仆人 ,minister, 英文这个字 ,minister to, 服侍的人。西敏的先贤们的定义就是 minister of the word and sacraments, 圣道和圣礼的仆人。That's pretty good, 我觉得 那还不错，不是吗？因为你服侍的主人是最荣耀的主人。OK， 他说我们都受到世界的诱惑，这个头衔或这个名望，在人面前，可以在人面前都有人说自己好，是一个很大的诱惑。诱惑最重要的是他诱惑最终的目标方向是总是远离上帝，与世界做朋友，你就 right， 你定义就不是与上帝同行。他这边讲说，行销界利用很多元的媒体的 platform 平台，为自己打造平台，然后会把这些试探烙印在我们的眼中和心中。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的孩子受到攻击，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认为是这样子吗？我们孩子，我们这一代孩子所受到攻击，远远比我们受到攻击更凶猛、更多、更是真的是这样，还是每一代的人都会以为是这样？我是比较倾向那个 digital platform， 就是手机啊或这些，真的有一点 fundamentally， 有一点很基本上的，有一点在这个上面。是有一些很基本上的改变，如果我们不真正面对的话，那真的还蛮危险。 所以我能不能 求在座的父母，就是如果可以不要给孩子手机。我自己有的时候在那边滑手机都不自觉，就这样子就这样滑，更不要讲我浪费多少时间在我在工作的时候，然后我看一下这个网页那个网页。哦哦，这是一个不错的议题，我来找一些资料，我又找一个苍蝇不 it's really anyway。所以世界的试探，现在它能够攻击我们的管道和方式，我觉得更凶猛。我们的孩子所面对的更，所面对的这种攻击、这种试探更可怕。所以，如果不重新建立我们自己的防御措施，就是上帝的话语的话 ，it's hopeless。你做再多，其实 hopeless， 没有什么用的。我觉得现在教会时常说我们的孩子为什么会离开教会，想出很多方法，然后我就在想说，方法不就摆在你前面吗？你为什么不用？就是忠心的教导他们上帝的话语，因为除了这之外，你没有其他防御的机构。那 it's just going to take time， 你就必须很有耐心的、持续的，然后有的时候是不受孩子欢迎、不受其他人欢迎的，可是你就是必须。因为上帝没有给我们其他的方式，没有其他的捷径来面对世界嘛，只有他的道，而他的道如何在人的心中产生果效，就是最愚蠢的方式。你必须听到，你必须读经，你必须默想，你必须祷告，你必须团契等等。Anyway， 世界的试探。OK， 最后，好 ，OK，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好，最后那个思考和应用。他还是再次提到说，真的不要试着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的力量反面的是什么？好，不要靠自己的力量，不要靠。那你要怎么办？要做什么事？不靠自己力量的反面是什么？靠上帝力量。 OK 怎么靠上帝力量？好了，不要，哎，祷告。 OK， 好，刚才提到祷告，你不祷告人就是落入试探的人。还有呢？啊，读经默想。所以好，就我们再重复，其实大家都很熟悉的概念，我们都会说不要靠自己力量，不要靠自己力量，就是使用上帝赐给我们的方式，领取他所赐给我们的力量、恩典、能力，使用恩典媒介。不靠自己力量，不是就是放手。有些人就是以为let go and let God， 就放手然后让上帝工作，这种很消极的那 Caswick 的那种属灵的，那是很致命的，到最后死路一条的属灵观。你从来，基督从来就不是。上帝的旨意是要我们成圣，而成圣是 we gotta do it， 因为上帝指定我们成圣的道路和方式，也赐给我们成圣的能力， then we do it， 然后我们就做 right。 所以你必须使用恩典媒介，必须操练恩典，使用恩典，才不依靠自己的力量。好，还有吗？还有没有什么想法？所以他这边就讲嘛，如果我们要装备自己上战场，倒数第三段，必须抓住神的应许和他这边特别讲什么？ 这是倒数第三段230页的最上面那一行，必须抓住上帝的应许和什么 ？Ordinary means of grace， 普通恩典媒介。清教徒时常用这个字，普通的、例行的、很无聊的恩典媒介，就是我们时常讲的，就是特别是圣道祷告，我是说教会纪律、教会成见等等，这一切就是你平常就可以用也必须用的这些东西。你使用它不是因为这些东西本身有其效力，而是因为上帝应许你使用它，它就利益要借着东西赐给我们所需要用的恩典。使用恩典媒介，这是不要一直想说这是我该是的，那是我们必须有具体行动的。但是 think 恩典，参加主日是恩典媒介。你可以告诉一个人，你没有忠实的守主日，你违背诫命，但是如果他不意识到这是恩典，他自己领受恩典方法，你讲再多也没有用，他心中会心生厌恶。你干嘛唠叨我？我有很多其他事啊，我应该要去做。如果他们没有办法把恩典看为比其他事更好的，你再怎么规范，你再怎么提醒，你再怎么责备 ，it's useless。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这也印证一个人的心中有没有圣灵， right？ 因为我有圣灵在他心中工作，他可以翻转他的价值观，看上帝的恩典才是最最宝贵的。OK， 然后他在这边讲到一个仰望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希伯来书12:1-2，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新约好几次提到 look to Christ， 或者哥罗西书3，我认为那也是同样的概念。他不在地上，所以他在天上，所以你们要想天上的事。为什么？这个跟我们刚刚讨论的不靠自己的力量使用恩典媒介有什么关系？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和我们刚才讲的抵抗试探唯一的方法途径有效的方式有什么关系？大家可不可以把它连在一起？仰望基督听起来很抽象，很属灵，很不实用，但他这边讲说 No， 就是仰望，凭着信心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才是最有效的方式，面对最直接最可怕的，你时时刻刻都会真实的面对来自世界上的试探，来自你内心的试探。 Why？ 为什么？所以仰望基督怎么样才不那么的属灵，不那么的好像一个口号？到底要怎么样仰望基督？你听得出来吗？这个跟我们刚刚讲的使用恩典媒介有不可分开关。你不使用恩典媒介，你怎么仰望基督？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你在电影中看不到基督，因为上帝没有指定那个 一部电影成为我们恩典媒介，但是上帝指定什么？一本书，在其中有基督，其中有永生。上帝有指定，不是听过透过一个音乐剧，乃是透过什么？听他的道，就信他的道，就有份于基督，就得着于基督。所以仰望基督是最实用的，但是对这教会弟兄姐妹来说应该不是很抽象的事情。你就是借着使用这一切的恩典媒介，在他的话语之中，凭着信心，如今是凭着信心仰望他。哥林多后书3:18说，这是出于圣灵的工作。你仰望他，就荣上加荣，变得像他一样，变得像他一样。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讲，就是什么？成圣的过程。一个人成圣定义就是越加有长子的样式，越加像基督。 而这最终是那个最终的结局是什么？老约翰在约翰一书三章里面讲，我要将来有一天我们要面对面，用眼睛看到他，变得像他一样。仰望基督，外仰望基督，因为有一天你要眼见基督。你不在地上凭着信心仰望基督的人，不要妄想有一天你会在天上凭着荣耀的肉眼面对面见到他。 OK， 好，哦、oh, sorry， 46分啊，现在我们就可以结束祷告。 求你帮助这一群人真的诚实的面对自己跟这个世界还有属灵掌权者的诱惑，帮助我们一个也不失落的彼此帮助，能够到终点，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